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30位，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这风的位置。 第29位，王晰，群落。 有没有另一个太阳。 第28位，李荣浩，周杰伦，默。第27位，蒋凡，关。第26位，萧敬腾，已读不回945。第25位，满舒克，越美丽越危险。第24位，张靓颖，无望。第23位，杨家松，越伤越勇敢。第22位，朱星东，拖着回忆走的人。 我拖着回忆走得太重了，始终放不下你给的片刻。 第21位，Sunny，杨云晴，你不适合两个人。 当时相爱的我们为了爱而奋不顾身。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榜，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是本周 Top 40第25，满舒克，越美丽越危险。 难熬心一直燃烧，现存的大脑该怎么抓牢？钻石闪耀，刺眼的玛瑙，创造的挂造，冷血生燃料。看见烟的躁动，坠落在夜空，梦境联动，现实太过空洞，沉迷你的种种，脑袋风风，唯有你的轮廓玲珑。谁能抗拒关于你的魔力？吸引力跟随你的轨迹，瞬间治愈鬼魅的窒息。让人用力呼吸，谁的风雨我知道你在攻击，中的诡异不知不觉沉溺，危险气息是你的美丽，让人无法呼吸。 You know I've been calling now for your name, bloody swashing inside from my veins, I can feel adrenaline in the way, you're cruising down and down, I love this pain, 一直在你的左右，不需要任何人懂，狠心的自己经得起考验。We stay together alone， 就算没有人能懂，我们仍享受每一分钟。直到他们终于发现，越美丽越危险，心甘情愿落入你的身边。越美丽越危险，世界末日是思想永不分裂。越美丽越危险。 满舒克，越美丽越危险。这个名字跟题材、跟爱情、跟异性无关哈。他的这个“越美丽越危险”讲的是音乐，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音乐呢？ 越什么越什么。想起来这个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们要叫我们同学们来造句，越什么越什么。好的，我来回答。蔡依林2009年花蝴蝶专辑《玉曼与美丽》，可以吗，老师？ 慢慢呼吸。 蔡依林 Jolin 愈慢愈美丽，接下来是越什么越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吴克群《越爱越难过》。 说说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走，说你为何要分手，别拖，求你别软弱，求你说出口分手的理由，但你却拖拖拖拖到什么时候，如果要走却又为何停留，请你别拖拖拖，大声地说出口，请你要痛就痛，给我个快活，如果说你要走我不会留，我不去管以后，然后我们说清楚一句话就够，如果说你去管以后多么痛，多么的难过，比越爱越难过。 什么？为什么要走？说你为何要分手？别痛，求你别软弱，求你说出口分手的理由。但你还拖拖拖拖到什么时候？如果要走，却又为何停留？请就够。如果说你要走，我不会留，我不去管以后多么痛，多么的难过，别越爱越难过，然后连话都不说，继续沉默，连朋友都没得做。然后我别人说你其实还是爱我，就算了吧，还让我来做。如果说你要走，我不会留，我不去管以后，然后我们说清楚一句话就够。如果说你要走，我不会留，我不去管以后的路途多么的难过，别越爱越难过。 2008年吴克群的为你写诗专辑当中的一首越爱越难过，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是出自于2008年的、这是当年的一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是一首大家在成长过程当中啊，记忆很深刻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叫做《越长大越孤单》。来听听看，这是我们成长的一种心情吧。牛奶咖啡。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也突然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 然相信童话，也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不找回曾经的花纹，自己你纯真的眼睛长大。 有一点惆怅，但是更多的还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甜的一首歌曲，叫做越长大越孤单。 看着我也告诉我，你的心依旧燃烧着。 牛奶咖啡的这首经典的作品啊，我们大家都要长大，毕竟我们不是彼得潘嘛，对不对？成长总是要伴随种种的代价，或是失落，或是孤单。其实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啊。小的时候不明白，等到像我这样年过半百之后才发现，人生常态必须要去面对啊。听完了越长大越孤单，很巧，下面这首歌同样也是2008年，似乎给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呢、啊。这个名字叫做《越单纯越幸福》，王铮。 你说起那条回家的路，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秋天里风吹花儿轻舞，阳光会碎落成一面湖，陌生的城市让人想哭，有一次爱情已经辜负，能不能把未来看清楚，循着流星方向，可不可以找到幸福。越害怕越孤单，谁的付出多一点，越躲藏越相爱，越怕输。越长大越怀念少年时有多勇敢，骑单车摔多痛也笑着哭。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深爱过就不哭。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大雨中期待着有彩虹。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 长大越怀念少年时有多勇敢，既单纯摔多痛也笑着哭，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勇敢是爱过就不哭，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想起的时候。 我们现在听到是王铮的《越单纯越幸福》。各位现在正在收听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前往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正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说到这个越什么越什么，下面我们来一个 Plus 的版本啊，回到1993年，这是张学友翻唱黄歌选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想留住你匆匆的身影，让我能有片刻的安宁，明知我的梦像那飘忽的风，却把我的心托付在梦中，总想留住你回眸的笑容，遮住我心忧伤的阴影，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总想拥有自己的天空，却无奈流失太多的青春，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梦中的你何时能回头，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 是能回头，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我对你的爱越深就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华研众星，《城里的月光》2021。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 新歌二号，陈奕迅 ，Rene Fleming， 朗朗 ，I want。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新歌三号，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新歌四号，徐佳莹，出行。 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 新歌五号，张子宁，最爱。 最爱的那天，最爱的那瞬间。 新歌六号，张赫轩，满分前任。 放弃我太多， 新歌七号，严仁中，定格。 有你多一天，还是一点为城市变。 新歌八号，蒂斯卡， Discard， Let You Know。 I need you baby, come along with me, I'll let you know。 新歌九号，彭希言，寻找那道光。 我疯的力量展现过翅膀。 新歌十号，云慧，绿叶阴浓。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 最近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平台里面有一些歌手在翻唱这首歌曲啊，那接下来我就翻出来2010年的原版吧。听听看多么好听的金海心演唱的《爱似水仙》。 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却永远不能够实现。就是水仙，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 现。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如果你给我一双无限，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们戒掉了思念， 这样的歌手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啊！坦白讲，这种歌如果换一些歌手来唱的话，也许就会落俗套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可是像金海心或者是像梁静茹这一类的歌手的话，经由他们来唱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就会有一种很闪光的 bling bling 的感觉哈。你看金海心目前在榜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在保持流畅的旋律线同时，会做一些停顿转折的巧思，让歌曲好听不落俗套。来听本周第十七《反方向流浪》。 你走进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在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却只能搁浅遗忘之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我只好假装去说谎，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窗外的雪就陪着我讲。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在走远，只剩下我。 Thank you. 我们听到这是蒋凡的新歌《行者》，跟他目前在中国榜的上榜歌曲《关》都是出在今年的 EP《凡非凡》当中哈。金海心跟蒋凡都参加了今年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谁是宝藏歌手》，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宝藏歌手。蒋凡所在的雨纷纷乐队呢，是国内最早成名的电子乐队，也是岭南乐派的代表乐队。在当年乐队文化几乎一路向北的背景之下，那么雨纷纷在广州歌坛几乎是一枝独秀。那后来是因为音乐的理念不同，那蒋凡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而三少跟阿庆与不同的歌手合作。直到去年蒋凡回归雨纷纷即将大展宏图之际，没想到乐队的灵魂主创三少因病去世，是让人特别的惋惜啊。那接下来我们听2005年的雨纷纷歌曲，叫做《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 受怕，怕擦伤了那艳火花，朝思晚想还夜丑骂，气势了偏方不下，只怕一不小心关心亦成罪，都怕想得太小心远结也未能碎，为何越尽情爱你竟越畏惧，奸不起的壮举实在太疲累，从爱透你而爱到厌不断麻木，能勉强我难以勉强幸福，能爱到老仍爱到厌，爱念一早已歪过，现实多么残酷，但惊受怕，怕有一天变了哑巴，怎开口再讲遗弃你我的话，誓言了都只谎话，只怕一不小心关心亦成罪，都怕想得太小心远记也未能睡，为何越尽情爱你竟越畏惧，担不起的壮举实在太疲累，从爱透你而爱到厌不断麻木，能勉强我 残酷。这个歌手是谁？如果你能够一下子答出来，算你厉害啊！其实以前大家对他比较熟悉的是他的一些普通话的歌曲啊。不过他是来自香港地区的歌手，他叫吕方，1997年的一首歌《爱到厌》。马上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最近的音乐企划返场之华语金曲十二十三十。昨天刚刚发表的一个单曲是阿云嘎翻唱那英的《征服》。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如图，

那么最早呢是收录在1995年新加坡歌手许美静的第二张专辑《遗憾》当中。那么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在这一次佳节来临之前，由华研唱片集结了在五个不同城市的12组的歌手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作品，以云端录音的方式用歌声团聚啊，盼在不安的此刻用音乐和歌声为大家带来温暖，帮互相牵挂的人们传递思念，用音乐扫去灰暗，仿佛众星映月柔和照亮世界每个角落啊。全中国强力首播《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我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洒满整个夜晚，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柔情的人分两端， 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一点快乐，片刻 全中国强力首播，华研集结十二组歌手，包括有林宥嘉、动力火车、周慧、耿思翰、FIR 飞瑞团、李友廷、郁可唯、Karen Chichi、陈浩森、严艺格、文慧茹、没有才能等十二组歌手重新演绎《城里的月光》2021。说到这首歌，我们就想到了原唱许美静啊。许美静她在歌坛的营业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大概有6年。但是却给一代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的歌曲当中完全没有飙高音，他用他的女中音的嗓子百转千回的喃喃诉说，代言着都市女性的孤独和落寞。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就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听到这是1997年许美静《都市夜归人》，

我们听到这是辛晓琪的首本名曲，叫做《领悟》啊。在那之前，他原本是其他的唱片公司的歌手，发了三张专辑都没有大红大紫。后来呢，是被李宗盛发掘，签约到了滚石唱片啊。签约滚石两年之后，李宗盛亲任制作人，带来这张专辑叫做《领悟》啊。这里面还附赠了这个李宗盛写给手写体的这个写给辛晓琪的一封信，可是我今天没带老花镜，什么也没看，看不见，太小的字儿了。依稀看到最后写了 Take care。好，那现在继续的听歌。2003年，深耕幕后十年的李荣浩终于推出首张创作专辑，来听《模特》。 巴黎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像无数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哦，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撑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8年前的今天呢，李荣浩推出了他个人的第一张的全创作专辑，我们听到这是同名的主打歌曲，叫做《模特》。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回到2002年来听一下，在那一年黄小琥推出的一张 Live 的专辑，叫做《The Voice》，当中翻唱赵传的

为大家带来这里面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月牙湾。FM 二飞乐团的月牙湾啊，这首歌呢在2007年就是中国风啊非常鼎盛的时期呢，也是跳脱出来的一首好听的歌啊。月牙湾呢其实讲的就是敦煌八景之一的沙漠第一泉月牙泉，很想去看一下。天哪，真的一直就做梦想要去敦煌，你看这一大把年纪了都还没去，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还是要这个说走就走啊，祖国大好河山呢、啊，要里里外外走透看一遍，不知道得花多少时间多少年呢、啊、那接下来将听到的是张杰明天过后。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 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必你有看透，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这首歌呢是在13年前的今天张杰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做《明天过后》啊。今年他的新的专辑叫做《值得更好的》，我觉得这都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没有那些特别难的炫技，也没有更宏大的主题，都是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来演绎岁月静好吧。继续了听歌，这是当年王菲呢从她的老东家新艺宝跳槽到了这个百代 EMI 之后呢重金打造的王菲专辑啊，来听这首非常帅的歌曲啊，闷的